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61集，骗局。祭三隧道，载着毒品的货车行驶在前，面包车紧随其后。 过了隧道就是华城，等你到了会有人跟你联系。 这车应该到不了华城。 梁龙话音刚落，那根沉默事先放置好的绳子突然被人拉直，勾住了货车的轮胎，拽断了路边的变压器。隧道内陷入一片漆黑，张贤打开车灯，微弱的光线下，一枚烟雾弹从前方滚落而来。张贤迅速踩住刹车，伸手摸枪，却被梁龙的枪口抢先顶住了脑袋。隧道里响起密集的枪声，烟雾散去，一辆车缓缓驶来。陈默走下车，看着戴维处决了蔡志明的最后一名手下。 蔡先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 梁龙把自己的领带系在张贤的脖子上。 锦祥哥也要注意敏捷。 梁龙随即掏出枪，陈默想留住人，以便找到蔡之明。 住手！ 枪响，张贤应声倒地。 你说晚了。 陈默只好捡起张贤的手机放在身上。 有多少货？ 一吨。 你看刹车印，一吨的重量，制动距离不会这么短。 陈默敏锐地察觉到自己上当了，他打开货车车厢，发现里面只有少量的毒品，而在车厢的最外面放着一枚定时炸弹，足以炸毁整个隧道。此时定时器的倒计时只剩下10秒。 快撤！ 陈默、梁龙带着人迅速往外跑。祭三隧道外，警察刚刚赶到，正在拉起路障，廖永嘉靠在警车旁喝茶。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后，茶杯里的水都被震了一下。廖永嘉立刻开车进入隧道，一路开到尽头，却发现隧道口已经被石头堵住。与此同时，送差的木屋外，任恩拿着望远镜看向通往木屋的公路，听着监听耳机里传来的动静。公路上一片平静，任恩转身走向高坡，这里已经聚集了数十名警察。 信号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， 行动！ 警察们从高坡上冲下，踹开木屋的门，屋内空无一人，只有一部手机，手机的信号灯正在闪烁。余生海打开手机，里面传出廖永嘉与蔡之明的谈话。 你的计划很不错，但不够完美，你可以借助我的力量将毒品运走。 突然，站在一旁的蒙哥被一枪爆头，木屋外不断有人影闪过，子弹密密麻麻地袭来。在余生海的带领下，众人持枪反击，与蔡之明的雇佣兵展开激战。任恩奋力奔跑，却被埋伏的黑影击杀。更多的人从树林里杀出重围。夕阳下，余生海掉头逃离，不慎滑了一脚，跌落高坡，一辆车停在他面前。车门打开，蔡之明居高临下地看着余生海。隧道里，挖掘机紧张作业，将挖出的碎石装进警方开的卡车中。 警察一路通行，将石头卸到河滩上，如此往复。挖掘机挖掉最后一块碎石，隧道被挖通，入眼满地都是尸体，还有一些散落的毒品。廖永嘉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，他骗过了所有人，计划终于得逞。陈默、梁龙等人来到河滩附近，看着从卡车上卸下来的石头。 我回来跟你合作，不是怕别人的看法，是怕你看不起我。 梁龙强调自己和洛翔的兄弟情谊。陈默无视梁龙，捡起一块石头，注意到上面有明显的切割痕迹。 我们要的东西就在这里面。人工切割过的石头。爆炸不是蔡志明的目的。把他们装上车，跟我走。 拿这些石头干什么？ 蔡志明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狡猾，他用炸药制造混乱，在第一现场留下少量被炸毁的毒品，引开警方视线，同时借警方之手把剩下的毒品运往华城。 他不怕被毒品一起炸掉吗？ 我观察了隧道口径，炸药的当量不足以震碎那些石头，只能让石头从切口处断裂。 那他们停车的位置是不是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？ 为了让所有人相信，他甚至连自己最亲近的手下都可以放弃。 难道我也是计划的一环？ 是。 兄弟，我没看错你，你比蔡之明还要狡猾。 木屋内，蔡之明夹了一筷子鱼。 我记得第一次偷渡去华城的时候啊，我和我的同伴来到了一个无人区，遇到一名走散的偷渡客。我们当时已经五天没有进食了，那个人却摸着圆滚滚的肚皮，说他刚从村子里出来，吃得很饱。至于他说吃了什么，我也记不得了，只记得他提到有一种很美味的鱼，要给我们带路，让我们再坚持一会儿。结果当天晚上，我们就把他杀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他骗了你，前面根本就没有村子。 错，你再猜。 他是警察？ 也不对。 那是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等不及了，就想马上吃到他提过的那些美味佳肴，怕再等下去他就消化了。你不要觉得恶心啊，他肚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堆杂草和树皮。 木屋外全是警察的尸体。 我现在也等不及了，你猜猜看我会做什么。 蔡志明掏出手枪，余生海绝望而平静地闭上了眼睛。这时房间里响起了手机铃声。南九按蔡志明的安排准时到达河滩，震惊地发现石头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梁龙吹着口哨开着卡车，陈默站在车厢里，身边全是包裹着毒品的石头。他冷峻地看向远方，仿佛洞穿了蔡志明所有的阴谋。 你的东西在我手里，约个时间见面吧。 对不起，你的条件我不能答应，剩下的毒品送你了。 卡车驶向未知的前方，眼前的景色变得越来越陌生，最终来到郊外的一处破败仓库。没有多少人知道 这里是非法赌石客的聚集地。仓库里，机器将一块石头缓缓切开，三个赌石客眼巴巴地等待着，希望能开出玉石。大门被撞开，一辆卡车冲了进来，梁龙的手下纷纷拿着枪将赌石客赶到角落。两小时后，地上到处都是碎石，卡车里装满了取出的毒品。沉默梁龙带人离开，留下了一个几乎磨平的切割机。木屋外，牺牲的警察被抬上车，警察们愤慨而悲伤，廖永嘉背对着，没有人能看清他脸上的表情。 罪恶永不会消亡，他们躲在某些地方，暗自发芽，等待爆发。华城迎来了新的挑战，这次要面对的敌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可怕。一吨毒品，明目张胆的越境，我们的数十名警察遭遇埋伏，被残忍的杀害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会更加坚定我们打击罪恶的决心。 空地上，警队对天鸣枪，沙副局长走向廖永嘉，为他整理警徽。 必要的暴力手段是针对个别人的必要措施，为了华城的稳定和繁荣，我们必须接受他们的挑战。团结一致，战斗到底。 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回到警局后，余生海收拾好个人物品，抱着纸箱走出办公室，一名警察正在拆除门口的名牌。余生海瞥了一眼，走向电梯，和从里面出来的廖永嘉擦肩而过。廖永嘉径直回到办公室，在椅子上坐下，和电梯里的余生海对视了一眼，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。苏青竹捧着木棉花来到华人医院，一名护士站在廖太太的病房外，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。 怎么回事？我在安排条床，病人下个月就要出院了。他的病情好转了吗？哦，是病人自己要求的。先不要急着调床，我了解一下情况，谢谢。好的。 护士离开后，苏青竹推门走进了病房。 其实不用每天过来看我。 正好路过花店，买了你喜欢的木棉花。木棉花期短，下次再见就到明年了。 那把它摆在中间，好多看几眼。 说着，苏青竹把花插进了花瓶里。 护士说，你要出院了。 对。 我说的是另一件事。 廖太太打开抽屉，里面全是止疼药。苏青竹瞬间明白了，只有病情彻底失控无法治疗，才只能用止疼药维持。 不要难过了。 廖警官知道吗？ 廖太太平静地点头。苏青竹明白了廖永嘉的痛苦，之前想好的说辞一句都说不出口。良久，苏青竹走出病房，赵大明白用眼神示意，询问他做出了什么决定。 我还是没法开口。 赵大明白点点头表示理解。郊外的公路上停着一辆卡车，梁龙和陈默站在车边喝水。 姓蔡的什么时候给我们送钱？ 陈默正在酝酿计划，隐瞒了真相。 他说让我们等消息， 一直让我们等。直觉告诉我，他可能有别的想法。 陈默清楚地知道这批毒品不能落到梁龙手里，他敲了敲车门，戴维和其他手下走下车。 让你的人在这里等着。 陈默一把撕下戴维的袖子，坐进卡车，蒙上眼睛。 你来开车，开到哪儿算哪儿。 梁龙明白了陈默的意图。